最近北京市疾控中心通报称，截至目前，本市共报告了13例 H7N9 的病例，有7例为本地病例，6例为输入性病例。H7N9 病毒在我国属于乙类传染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尚无数据去证明 H7N9 病毒可以持续的人际传播，公众呢也不必因此恐慌。而预防 H7N9 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接触禽畜，不购买流动商贩、农贸市场和集市的活禽，做好个人的防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从市交通委路政局获悉，在年底之前，长安街、建国门到复兴门的25座过街地下通道都将会完成精装修，而完成大修之后的地下通道将会焕然一新，不仅外观庄严大气，而且防漏雨以及无障碍等设施也将进行升级。 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的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情，深情不移。

最近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均出台了楼市的新政，而自3月24日开始，厦门也开启了新购住房需要取得产权证后满2年才可以上市交易的先例。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福州、青岛、杭州、广州、珠海、惠州、成都、常州、济南、西安等18个城市地区出台了限售举措。从4月20号开始，邮政的普通包裹服务资费有了新的定价方式，由实行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价。企业可以在不超过国家规定资费范围内，根据市场的供求竞争状况以及用户的承担能力等等，自主来确定具体的资费水平。继续来关注一组数据。据统计显示，截至日前，年内北京已合计签约的自住型商品房达到了1883套，拉低北京房屋均价的7.1%，超过了2016年的6%。随着北京自住房土地的增加，北京自住房的供应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调整。预计未来的几年，自住房对于北京房价的抑制作用将会继续扩大。 可要听我的话，别再为他犯傻。

西方的媒体说，调查显示，多数的中国男性呢愿意娶收入比较低的女性，但是仅有8%的女性会嫁给这种收入较低，甚至是低于5000元的男性。而其中1/4的人认为丈夫的工资应该在1到2万元之间。那么多数的中国人同样也觉得，有房有车才是一个男人维系家庭稳定的保障。那么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又希望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呢？欢迎通过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进行互动，也让我看到你的答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咯，分享一首来自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一起来听歌。 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

最近流行一个词语叫下班沉默症，就是说那些上班族平时工作一天之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想说，跟亲人不愿意交流。这种冷漠跟工作上跟同事客户之间的侃侃而谈八面玲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据调查，83%的人有不同程度的下班沉默症，或许这正是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给都市人造成心理创伤的具体表现吧。 他在告诉你， 我们不爱说话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很内向的一面，我们保留有孩子纯真的枝丫，尽管我们看上去枝繁叶茂。成人的世界太复杂，我们只想简单的做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是不是应该有默契？ 还有个名词叫爱情沉默症，或者是婚后沉默症。热恋时无话不说，可是一旦交往时间长了就不愿意再说话了，可能是因为彼此太熟，也可能是因为惰性，但这种沉默却是在向对方证明，其实你已经是我最亲近的人了。 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句 不要说话，不算是陈奕迅的主线作品，收录在专辑《不想放手》当中，也是电影《时尚先生》灌录的主题曲，获得第13届的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年度十大金曲。不要说话这首歌采用了小柯经典的曲调风格，低音部分很适合伊森的声线，配合着叙述的歌词，醇厚的声音在空气中游弋，将抒情歌曲拿捏得恰到好处，绵密深沉坦然，让听者的情愫在心里逐渐氤氲开来。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你有没有下班沉默症呢？听到陈奕迅不要说话。

复习，此刻唯你相伴。